我想念你，现实里面满载沙子和回忆，躺在沙滩上的我闭上眼深呼吸，全世界那么安静，就像在专心听。你不会晓得好几次我想问你吧，现在睡了吗，还是在屋顶吹着头发，你在散步的时候还会总是流泪吗，是不是心里忽然出现另一个他，我想要说我那天没说的那句话，就算被没收我也不会怕，对我不怕，我想要说我永远爱你的那句话，可能我说的地点有点傻，是我的心里话，几次我想问你吧，现在睡了吗，还是在屋顶吹着头发，你在散步的时候还会总是流泪吗，是不是心里忽然出现另一个他，我想要说我那天没说的那句话，就算被没收我也不会怕，对我不怕，我想要说我永远爱你的那句话，可能我说的地点有点傻，是我的心里话。 16年前，2002年的12月17号 ，VJ 出身的潘玮柏，凭借这张《壁虎漫步》专辑正式出道，音乐主持人 Hip Hop、R&B、ABC 这些当时非常热门的元素呢 mix 在一起，也让大家对新人潘玮柏充满了期待。除了有王志平、易家扬、方文山、周杰伦等众多的音乐高手合力打造之外，还有一位同样在这一年刚刚出道的新人啊、成为重要的幕后创作者，他就是胡彦斌啊。在这张壁虎漫步当中，胡彦斌写了3首歌，其中就有刚刚我播放给大家的这首歌，叫《我不怕》。接着下来，我们说到2009年的12月18号，黄小琥发表专辑《简单不简单》。说到这张专辑的名字，一定会想到朱大哥。当年萧煌奇的爸爸在黄小琥家做装修。听到萧煌奇的经历之后呢，黄小琥便为他介绍各种跟音乐相关的工作。2007年，萧煌奇给黄小琥写了一首歌，以报答他的提携之恩。2年之后呢，这首歌收录在《简单不简单》专辑，也成为了黄小琥个人原创作品当中的经典作品啊。要知道早期他更多的是翻唱，我们来听这首《没那么简单》，黄小琥。稍后是曹芳的《遇见我》。 没那么简单就能找到聊得来的伴，尤其是在看过了那么多的背叛，总是不安，只好强悍，谁谋杀了我的浪漫。没那么简单就能去爱，别的全不看，变得实际，也许好也许坏各一半，不爱孤单

丢掉了我最喜欢的灰色，可种植在我阳台所有的花。这些年一个人来来去去，我不禁看看我的天空里，这一边是读不懂的忧郁，那一边是大太阳高挂的花。 草芳2005年12月18号发表专辑同名主打《遇见我》，这是他在《黑色香水》之后个人的第二张专辑。当时在师傅小柯的打造之下，北京站稳脚跟，而同时呢，唱片公司不断的改组调整，也影响了他的发展。所以呢，他后来成立了大班音乐工作室，成为了独立的歌手。好，一周音乐大事记，接下来说到2002年12月18号。那张专辑让当时很多人念念不忘的歌手开启了新的状态和崭新的时代，专辑叫做《时光漫步》，歌手叫许巍。好的，我们一起来听《蓝莲花》。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天马行空的生涯，你的心了无牵挂，穿过幽暗的岁月，也曾感到彷徨。当你低头的瞬间，才发觉脚下的路，心中那自由的世界如此的清澈高远，盛开着永不凋零蓝莲花。 蓝莲花， 许巍非常经典的蓝莲花。从2002年我们提到的时光漫步到十年2012年的此时此刻，这十年当中许巍从容温暖的音乐影响了很多的人啊。而马上呢，许巍时隔6年的全新专辑要将推出了，这又是一份让大家等待许久值得期待的音乐礼物啊。麒麟正在直播中国歌曲排行榜，带来一周音乐大事记。2007年12月18号，周笔畅推出了双张概念专辑，叫做 Now 和 Wow。 Now 呢是以舒缓的 R&B 情歌为主，而 Wow 呢则展现出了更丰富多元的音乐的元素，有多位音乐人一起来打造，周笔畅自己也有创作收录在里面。我们来听葛大为作词，比比作曲的彼此别走开。 我常常不懂自己想什么，莫名其妙想太多，有时又不自觉放空，你却问得到我快不快乐，不给我一秒钟变沉重，不准我寂寞，有一些话藏在心中我什么？莫名其妙想太多，有时又不自觉放空，你总能回答我所有疑惑，今天我给一个坏念头，叫我更成熟，有一些话藏在心中我从来没说， 26年倾力推广优秀原创音乐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每晚7点到9点，佳作不断，精彩纷呈。中国歌曲排行榜2019年继续攀登，扶持中国本土流行音乐崛起，见证华语原创歌曲绽放。 生命是永恒的，生活是永恒的，求索是永恒的，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从即日起到本月20号，纪念青藏铁路建成通车12周年的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舞剧《天路》将在大剧院戏剧场迎来第三轮演出。今年国家大剧院推出的历时2年打造的舞剧《天路》，它以青藏铁路为背景，讲述了30年前一批年轻的青藏铁路建设者的故事。这部作品汇聚了著名编导王葛、编剧罗宾、作曲杨帆等一线创作者，担任音乐总监的印青还将自己谱写的同名歌曲《天路》授权给本剧独家使用。演出中包括帽子舞、洗衣舞、春种、拥军等民族风格浓郁的群舞舞段将会接连呈现在舞台之上。继续来关注，明后2天交响组曲《北京颂歌》将在27剧场上演。这是一部具有原创性、地域性、仪式性的大型声乐套曲，是首次以交响合唱的形式宣传北京的文艺作品。组曲以首都北京作为中国的缩影，用它的辉煌成就展中华深厚的历史底蕴，用它的民俗文化展现北京人民的幸福和对未来的美好梦想。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中歌榜，你好，我是麒麟。一周音乐大事记，上一时段浏览了历年来12月17到18这2天发表的一些唱片呢。接下来从19号开始，首先说到10年前2008年的12月19号，方大同带来个人第4张专辑，叫《乘月 Orange Moon》。在之前他跟薛凯琪合作了4人游，方大同很喜欢这个概念，于是在他的这张 Orange Moon 里面又写了这首3人游。 有些话你选择不对他说，你说某种脆弱，我才感同身受。我永远都愿意当个听众，安慰你的痛，保护着你从始至终。就算你的爱属于他了，就算你的手他还牵着，就算你累了，我会在这1人留2人就3人游，悄悄的远远的，或许舍不得，默默的静静的，或许很值得，我还在某处守候着，说不定这也是一种幸福的资格。至少我们中还有人能快乐，这样就已足够了。有些话我选择保持沉默，别把实话说破，隐藏我的寂寞。你的情绪依然把我牵动，躲在你心中角落的心事我能懂。就算你的爱属于他了，就算你的手他还牵着，就算你累了，我会在这1人留2人就3人游，悄悄的远远的，或许舍不得，默默的静静的，或许很值得，我还在某处守候着，说不定这也是一种幸福的资格。至少我们总还有人能快乐，这样就已足够了。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为什么，为什么我的爱还留不

种花，哦，雪中花，你在哪里？我想念你，在清晨。那曾经美好的时光，是我永远沉醉的梦想。那结伴同行的岁月，给我勇往直前的力量。那曾经温暖的时光，是我流连忘返的故乡。这里等着你，夜空中有一颗星，它是我破碎的心。那曾经美结伴同行的岁月，给我勇往直前的力量。那曾经温暖的时光，是我流连忘返的故乡。那奔腾燃烧的岁月，永生难忘。 2005年的12月20号，汪峰第六张专辑《怒放的生命》发表。这张专辑具有着他一贯的励志勃发的气质，比如《怒放的生命》《我爱你中国》，也有硬汉柔情、借物咏情的作品，比如这首《雪中花》。 结伴同行的岁月，给我勇往直前的力量。那曾经温暖的时光，是我流连忘返的故乡。那奔腾燃烧的岁月，永生难忘。 一周音乐大师纪，2016年的12月21号，赵雷推出个人第三张专辑，叫做《无法长大》。写这些歌曲的时候呢，他还没有后来的那么红啊。当时生活的点滴，复古又流畅的旋律，构成了歌曲当中一个又一个的故事。而专辑发表之后，有一首歌呢，成了大家都知道的爆款，这就是《成都》，来自赵雷。稍待一会儿，还将听到牛奶咖啡的《Lucia》。 让我。下眼泪的不止昨夜的酒，

天空下小小的他拉斯亚，他喜欢和森林对话。 13年前，2005年的12月22号，牛奶咖啡作为当时摩登天空推出的首支流行组合，随着这张《燃烧吧小宇宙》专辑粉墨登场，这首歌是他们的第一首中国榜的年度金曲，叫做《Lucia》。还有一点时间，我们来听2015年的12月23号，鹿晗推出了他的重启系列的第三张 EP， 叫做《Reloaded》。这个鹿晗今年的新歌《时间停了》啊。放下电音，用钢琴来主奏，化繁为简，带来不一样的感觉。那么3年前这张 EP 里面也有一首 Unplugged 气质的歌曲，来听这首《挚爱》吉他版。 在我眼中，在我心中，有你的出现就有蔚蓝天空，梦的城堡用爱守候，最美好的时光在这停留，就让我陪在你身旁，当你快乐或是绝望，就像你陪着我一样。世界变化不停，人潮川流不息，我只想每个落日身边都有你。如果有一天你会忘记我们的约定，至少有这首歌我在唱给你听。孤单星球转了多久才遇到了你，靠近在我左右，青春汹涌，成长会痛，你皱起眉头，让我给你温柔。我们在昨天的经历是彼此明天的

这首歌呢是通过中国网首发的单曲姜映蓉 Vivi 的重新定义啊。你好，我是麒麟，在北京欢迎大家光临全新一期的中歌榜。本的 Top 40的新歌一号就是这首重新定义啊，源于他对于健身的一些思考，让身体变得更好的同时也会树立起自己更多的自信啊，全方位的重新定义自己，这才是魅力的根源所在。二号新歌呢是刚刚发表了新的专辑《奇怪的帽子》的关喆演唱的作者，这一次呢邀请了爵士音乐家秦四峰来担任制作人，一改关喆以前的那种啊豪迈的情歌风，而是加入了更多像 funky soul R&B 以及爵士乐的一些元素。我们来听这首歌，本周新歌二号，作者。 我是哭着来到这艳阳人世中，莫非早预言什么？我被爱被恩宠，被期待被纵容，怎能不是人中之龙？我这个人生来那种面容，其实我的向往总能够左右。他一无所有，但是他富有。你不快乐，但是你很成功。每一个孩子成长到最后都长出了小说，我们是作者，于是负责自作了自首。我砍下一棵树，将它刻成了稀罕着隽永，我放下一颗棋，让它度过了河，回不了头就别回头。我这个人把自由几两重， 三年前秦四峰呢担任了黄绮珊的专辑制作人，打造了与众不同的小霞专辑。那这一次呢也让关喆在音乐上有了更多的突破。这首作者不同于关喆以往的任何一首歌，前半部分属于关喆，后面一部分是来自乐队精彩的 solo 哈。好，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听郑钧的歌曲了。一转眼呢他有两三年没有发表新的作品，那这个月推出全新单曲《永不退转》，这也是为一档网综所打造的主题曲，本周 Top 40新歌三号，郑钧。 你所拥有的东西是否能让你满意？深爱过的人们是否还能让你 心生欢喜。曾经的我们一贫如洗，可那时的我们却可以为彼此奋不顾身。相拥，此声音已无憾，唯有誓愿永不退转。 永不退转，本周中国网 Top 40新歌三号，有一段时间没有见到的郑钧。新歌四号是之前通过本节目首发黄莺的传承之花，它有非常有特色的声线，同样有着很多民族元素的加入。无论是自己在这将近十年里从懵懂的选秀女生成为歌手，又成为了两个孩子的妈妈，还是在她音乐当中不可缺少这些中国民族的特色，传承这两个字都有着特别的意义哈。 这里是麒麟在北京直播中国歌曲排行榜，今天呢为大家带来本周 Top 40的推荐新歌，黄莺传承之花，新歌四号。年前杨永聪 James 啊，我记得来做客中歌榜啊，带来专辑 Stay， 转眼四年没有见了。我们听到这首歌啊，像海一样的波澜不惊，暗潮汹涌，叫温柔的爆裂的本周中歌榜 Top 40新歌五号。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新歌六号，声音百转千回，细腻妩媚的黄龄，即将发表的全新专辑同名主打歌曲叫做《醉》，这是黄龄和音乐人宋阳在风月之后的再度合作，以著名古诗《静夜思》来起笔啊，非常有意思。 天明月光，一字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微风问枝桠，撩拨着心房，朝朝暮暮起，久久不能忘。月在水中央，心随之荡漾，一步一念想，寸寸皆断肠。回首 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暂时播送到这里，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听。

种过程，但泪干的小手分开后失温都太过真实。但你呢，我已经把你留在掌纹的最深，等待生命的河流到远远的，我还紧握手心的家。 本周新歌推荐的八号是江美琪小美全新的单曲，叫做《家珍》，取自于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如数家珍”这个成语啊，所倡导的也都是最珍贵的，如家人一般、如珍宝一般的人和事，心存最深切的情感，在冬天仍然有股暖暖的这种感动的东西哈、啊，这就是我们心里的一种家珍啊。好，接下来是出道11年顾枫今年推出第7张专辑《重生》，我们来听这首歌曲，叫做《脱离》，九号推荐新歌，顾枫作词作曲演唱。 清晨的明媚阳光透过窗照射进来，有点沉重的刺痛突然像来电阴霾，此刻我不想醒来，就让我躲在梦中，这世界让我的眼不想睁开，卑微的像颗尘埃，在原地打转徘徊，理想在光年之外，快忘了它的存在，阳光每天都精彩，却从来与我无关，只等黑夜来临再将我掩埋，慢慢把手张开，我等待风会吹来，托起我飞向天空，将远处自由的梦想带回来。 新歌九号是顾峰的脱离，马上要听新歌十号，同时要跟我们的朋友们说再见了。本周的新歌十号呢，是由戴月东作词，岑思源作曲，庄心妍为网剧《江夜》所演唱的插曲，叫做《真心》。我是你的 DJ 麒麟，在冬夜的北京啊，再次谢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见。 忘不掉的梦中人，要怎么铭记？曾经以为爱像浮云，留不下痕迹，心心念念那笑容藏在脑海中，是你这一生只为与你相遇。我不怕错过多少风景，哪怕到山穷水尽也不放弃，天涯愿陪你浪迹，这一生只为与你相遇，不在乎故事什么结局，都真心意，繁华看尽。 听众朋友，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再见。In my brain, so 像沙漠其实需要水。It's not about you. 翻山越岭来到新的土地，篝火遍起舞，流汗的人有奖励。Go gotta go, 我们压肩叠背。Boom bada boom, 我们成群结队，像蝴蝶一样穿梭在自由平行世界。只要火够大，哪怕披星戴月。Hold up, 别再如此冰冷的夜幕降临，太过危险，危险，危险。